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猴子盐湖城啊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内科大夫詹姆斯先生，他有个小儿子，他这儿子啊，凡是遇到别人问他是谁的时候，总是说自己是詹姆斯大夫的儿子。小詹姆斯妈妈知道这一情况之后呢，就纠正儿子说这样介绍自己太过势利了。他对儿子说，今后不许说自己是詹姆斯大夫的儿子，要是别人问你是谁呢，你就要说你是小詹姆斯就行了。过了几天啊，这位著名的詹姆斯大夫的一位同事来到他们家拜访，他看到了小詹姆斯，就非常亲切地问他， 小朋友，你就是詹姆斯大夫的儿子吧？ 听到了这个问题，小詹姆斯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回答道： 先生，我一直都认为我是詹姆斯大夫的儿子，可我妈妈说我不是。 有这么一天晚上，小安吉斯和爸爸一块看马戏去了。回家之后啊，小安吉斯的妈妈就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这场马戏。小安吉斯回答道： 非常喜欢，所有的节目都很棒，不过我个人认为有一个节目，就是一个人把刀子扔向一个女的的那个节目没演成功。 听到儿子的话，妈妈很奇怪： 哦，是吗儿子？快跟我说说那个节目为什么不成功呢？ 因为那个男的是个笨蛋，他向那个女的扔了很多刀，一刀都没扔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吃完饭的时候啊，当父亲的发现了儿子小吉米的手非常的脏，于是他就对儿子很生气的说道：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像你这样脏着手来吃饭，你会跟我说什么？ 爸爸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会非常有礼貌，什么都不说。 这天淘气的小贝克一看妈妈回来了，就赶紧冲进房间向妈妈问道： 妈妈，你知道一只牙膏里能装多少牙膏吗？ 孩子，这我还真的不太知道。 我知道，它能从沙发上一直挤到咱们家门口。 话说这天放学以后啊，小比利回到家里，一看到爸爸就缠着爸爸买东西。 爸爸，你给我买个鼓吧，我要学打鼓。 亲爱的孩子，鼓我是绝对不会给你买的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打鼓会打扰我的工作。 不会的，爸爸，我会等你睡着了再打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说有一天下了早自习之后啊，校长把六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一进门他就向班主任问道： 我说王老师，听说你们班里昨天有个学生因为没洗脸来上学，叫你给轰回家去了。这办法怎么样，灵不灵啊？ 听完校长的话，这位班主任垂头丧气地回答道：鲍校长，这不灵，就因为我昨天赶走了一没洗脸的学生，今儿您上我们班上瞧瞧去，班里有一大半的学生都不洗脸了，就等我轰呢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像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，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 要是星期天啊，公司里有点急事儿，这老赵就一个人开车奔小赵家去了。这事儿必须得小赵出马。这老周啊，到了小赵家之后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冲到小赵家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家里没人。下楼之后，老赵特沮丧。不过他一抬眼啊，就看见小赵五岁的儿子正一个人在院里玩呢。于是老赵急忙扯脖子喊了一句：“ 嘿，那小孩，你是小龙吧？你爸哪儿去了？” 这小家伙正玩着呢，就老赵这么一叫给愣住了。他回头非常吃惊地问道：“ 叔叔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小龙呢？”“ 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叔叔会猜呀，我一猜就知道你叫小龙。叔叔还知道你爸姓赵，对不对？告诉叔叔你爸哪儿去了。”“ 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，你不是会猜吗？你接着猜，我爸到底去哪儿了？” 花儿前一天一个早上下雪了，单位同事小五呢匆忙吃完了早点，提前出发送儿子上学去。到了学校门口，他发现今儿来的孩子家长特别多，儿子一下车啊就蹦蹦跳跳的往学校里跑。小五看见儿子跑得急啊，赶紧提醒他一句：“ 哎，路滑，你注意安全啊。” 小五说完这话之后，他发现儿子没什么反应，可是儿子旁边一小孩回头说了一句：“ 知道了，谢谢叔叔。” 不过小五一看儿子没反应，他心里急啊，于是他又接着喊了一句：“ 我跟你说呢，路滑，你注意安全。” 这个时候儿子可能听见爸爸喊的话了，回头很奇怪的瞧了爸爸一眼，可是还是没吱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还是刚才搭过话那男孩又回过头应了一句：“ 知道了，谢谢叔叔。” 小五一看怎么喊自个儿子都没反应，也别白费力气了，于是啊他就走了。晚上放学的时候，小五又接他儿子去了。他这儿子刚从学校门口一跑出来，就拽着爸爸的手大声问他：“ 爸，你今天太神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班有同学名字叫陆华呀？” 话说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这当爸的呀跟儿子在屋里头感觉有点无聊了，这爸爸就想出一招来，要考考儿子，丰富一下儿子的知识。于是爸爸坐在沙发上，懒洋洋的冲儿子说道：“ 儿子，过来过来，爸问你啊，你说说，是一癞蛤蟆跑得快呢，还是青蛙跑得快啊？” 儿子答道：“ 我觉得应该癞蛤蟆跑得快。” 听了这话，这当爸的有点惊讶，然而瞪着儿子继续问道：“ 儿子，你怎么这么肯定是癞蛤蟆跑得快呢？”“ 你分析分析呗，谁跑得慢谁就容易被抓着。咱们老去饭馆吃饭，你什么时候在饭馆的菜单上看见过癞蛤蟆肉做的菜啊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天，单位小马去他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跟人家谈笔业务。走着走着，他迷路了，于是他就站住，放眼往两边一看，他就发现路边坐着一小孩。他肯定这小孩家就住在附近，因为他手上拿着玩具呢。于是小马就走到这小孩跟前，弯下了腰，冲小孩问道：“ 小弟弟，哥问几件事儿啊，这前面那两条路都通哪儿啊？” 小孩听见小马这么问他，马上放下手里玩具，站直了身子，非常认真地回答道：“ 大哥哥，东边这条路一直走能走到我们家，西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也能走到我们家，就是远点。” 话说有这么一个公司的职员小朱啊，他过了两个月节衣缩食的日子，终于攒下了一笔钱，买了一台向往已久的数码相机。回到宿舍之后，小朱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，轻轻地把玩他这台数码相机，爱不释手啊。这时候啊，隔壁老罗他们家儿子跑过来了，看见叔叔手里这银光闪闪的东西，他就很好奇地问叔叔：“ 叔叔，这是什么呀？” 小朱笑了笑，赶紧告诉小孩他拿的是叫数码相机。接下来这小孩又歪着脑袋问他了：“ 什么叫数码相机啊？” 小朱心里正美呢，于是他很耐心地给孩子解释道：“ 什么叫数码相机？叔叔告诉你啊， 数码相机是一种高科技电子产品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跟那普通相机相比啊，最方便就是不用上胶卷，只要往里边搁卡就行了，这卡够大的话想照多少张都行，照完之后啊，通过那线直接输电脑里，还不用洗胶卷，明白了吧？听到这里啊，这小孩一边摇头一边说， 不明白，一点都不明白。 这回小猪有点急了，他冲着孩子大声问道，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说你哪不明白啊？啊，他话音刚落，老罗这儿子就瞪大了眼睛，冲着小猪可怜巴巴的问道， 你说着说着我就糊涂了，叔叔，什么是胶卷啊？ 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分寸感情，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想抚平，不再。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我宁愿你冷酷。